只有他们俩自己去。哦，这可真是太棒了。哥哥菲利克斯提醒说， 嘿，麦克斯，记得把你的榔头。 外公解释道， 我们只是想玩钉钉子比赛。 哦，这样啊。